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刚好没电，可全宇宙都失联，是不是日本明年我平常不会搭讪，别拿我当作惯犯，纯粹是缘分使然，安排你搭我顺风车一段，交通很拥挤的天气，请你说你最喜欢沙滩，说着眼睛也弯了起来。在我遇见你以前，也拥有过完整的睡眠，我中过最惊喜的彩券，是没花完，翻一翻我的 Instagram， 欧洲非洲都有你陪着。Hey, sweet baby， 拜托，告诉我这是真的，你不会像仙女一样抱完恩就飞走吧？好傻，因为我不信这世界有谁能陪。你啊，却又害怕你真的回答。在我遇见你以前，总以为爱不能太表面。Baby, I've gotta say this again。 来继续之前的一首彩券。 我觉得就应该有一对爱侣，然后在家里面播放着黑胶唱片，然后两个人慢三步该跳起来了。 没错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带着周一的好心情，我们要跳起自己的工作小舞步哈，开启全新的一周正能量。这里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全新的一周，我们上来聊一点比较治愈的事情。对， 因为今天好像路上太堵了，大堵车哈，千万不要路怒，不要焦虑。 不知道为什么在长安街，反正我走的这一段哈， 是 由西向东，由东向西还好啊，这一段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这种拥堵，而且之前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想说，哎，那我从旁边的胡同什么西向东绕一下，您别想了， 我 了去了以后比长安街更堵， 可不那么差点，然后我们都以为自己要迟到了哈， 对， 结果在11点之前还是很顺利的到直播间， 对我们来说还是顺利的， 工作这件事我们还是靠谱的， 没错，工作上我不，但今天我觉得这个没堵到迟到也算是刮了个彩券一样哈。 对， 今天我们聊聊这些治愈的事情，可能是你的一次奇遇，对，然后像我们一样就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之前确实给你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跟紧张，然后也可以讲一讲生活当中甭管是哪方面，可能是给你带来的一些情感，爱情、亲情、友情，然后或者是其他看到的一些暖心的瞬间让你觉得治愈的，今天都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没错，看到人间富贵小蛙哥已经在问了哈，还有多少人在潜水都出来冒个泡哈，我觉得今天的话题还是非常治愈的，就是哪些瞬间你觉得非常的治愈， 哪怕今天来看看其他人治愈的故事留言，我觉得都是一件治愈的事情哈。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这也是一种治愈。 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何不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哦。 的爱值得你爱。 在好声音当中被山音纯进行翻唱而走红之后，我觉得这首歌变成了一个好歌手的试金石，无论是已经走红的还是没走红的，还是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少年们都很喜欢来翻唱这首歌，证明自己我有强劲的实力。 对，这首歌曲因为它也是很温柔，但你要想把里面的情绪唱出来， 还有真假音的转换， 没错，这其实并不容易， 需要一点功底， 没错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会勾起多少人对于自己的一些感情、爱情、亲情、友情这样的一些回忆。对，很多时候如果说有一段这样的感情陪在身边永不失联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治愈并且能够赋予你力量的事情， 非常安心哈。 对，今天我们在电影方面，我们希望给大家再带来一些福利，就像一个小彩券一样。在过去上一个周五的时候，我去看了《夏日有晴天》这个电影。然后看了以后，因为它也是聚焦是在友情朋友之间，尤其是这种小朋友之间的友情，可能开始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道理。比方现在我们可能在开启一段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顾虑，对，就是一段偶遇，然后两个人就开启了一段很疯狂的友情，但是中间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小朋友不太会处理嘛， 对对对对， 有些时候为了保证自己的情绪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是 等等下来这种也是义无反顾的一些付出，都会在里面找到相应比较感人的一些泪点，然后同时也很好笑啊，这样的一部影片 还蛮治愈的。这个电影听你说起来 没错啊，叫《夏日有晴天》。今天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送出《夏日有晴天》的电影兑换券，今天依旧先两张吧，好不好？ 送给一个人， 没错，送给一位。然后今天还有明天后天可以继续送啊。 好， 然后今天参与方式也很简单，然后因为并不是时间固定的，大家电影券的话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发送这个夏日两个字， 好， 好不好？夏日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今天我们挑选出一位朋友送上，稍后也要记得在我们的这个甭管您是哪个平台发的，收到这样的信息哈。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带着这样稍微治愈的嗓音跟气息，来自于夏日有晴天的主题曲周深 Friendship Under the Summer Sky。 阳光凝梦为的声下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吹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小晴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起，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际，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从头到尾都能够听到海浪这种夏天的气息， 还能听到小孩子的欢笑声。 没错，刚才就有朋友听到了，说如果听到小朋友的笑声，甚至他们的歌声的话，整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 是，我看到我们的留言也觉得挺治愈的，斗鱼啊，包括小闪 Barry 都发来正常的夏日两个字，就唯独北京五号线，你是怎么了？受到惊吓的夏，夏日啊， 吓人的夏，就。 很治愈。 打夏日，我们的输入法一般联想出来都是正常的夏日。 是的， 对，只有可能平时当中受的惊吓比较多， 或者他是刻意的逗我们的，是不是？ 很好笑哈。对。然后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对，关于这个那些治愈的瞬间都那些哈。 我看到有听友说听相声呀，哎，你知道这种治愈的方式，很多人都通过听相声来睡觉， 很多人都是， 对吧？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 哎，很多男生都是这样。 嗯嗯，我觉得主要在于他好笑是一方面，但是肯定在睡觉之前呢，你也不能有太大的情绪的波动，哪怕是笑到岔气，就这种其实也不太利于入睡。他是一直语言类的，一直有一个声音在中低频那儿，不停的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对对，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按摩。 是，或者你看一些连续剧，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晚上追剧，追到特别特别晚的时候，你就容易睡着，这时候你把那个速度开到二倍速或者三倍速，它的语速很快，其实你也听不清楚，但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就睡着了。 它就是一个小底噪，有种白噪音的感觉哈。 是的， 对，来，我们继续给各位带来一些治愈的音乐的旋律。听过一些男声，然后在经过周深的中间的一个小小中转之后，我们要听到阿林的声音带来的一首歌曲《难得孤寂》。很多时候自己一个人其实也是蛮治愈、蛮快乐的事情。 累得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在一个人的途上，突然不会怪我不回信息，路灯不会问我有问题怎么处理，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把来历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累得不想有表情，忙得厌烦了呼吸，难得和这城市中断联系，终于不又有动机，喘口气不用那么有出息，难得在人际的夹缝里找到空隙，让我慢条斯理无所事事，把时间都忘记，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我才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是需要孤寂，总会有太多人需要惦记，总是要活得太小心。 系，都没关系，只有空气不用珍惜，容许我和这亲爱的世界若即若离。热闹容易，难得孤寂，只有我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甚至懒得知道我在。 这是大开大合的一首歌曲，来自林黄丽玲。 嗯， 热闹容易，有些时候估计反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嗯， 也是因为平时生活工作方面太忙，我们节奏太快，跟自己相处的一些时间会大大的被压缩哈。 是， 但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累了之后一个人稍微喘一口气，那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说有一个人陪伴在身边，然后陪我一起想是一种二人世界的，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属于你们独处的孤独，也是一件比较快乐跟幸福的事情哈。 被你这么说，特别期待下一首歌会是谁， 下一首歌曲来 自于做了这么长的铺垫 言人中。对，然后但是这首歌曲为什么突然在我的歌单当中又自己消失 了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哈。嗯，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先用其他的歌曲来。很多时候听歌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自己的心情，能随心情来听歌也是一件很快乐很治愈的事情哈。来自于陆先生。 不言不语的微笑，不欢喜那么多，能随情欲来就歌，能看爱恨的交错。如果明天你就离开，请在此刻夏天夜色中的灯火，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不温不火，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有独饮着。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心情来听歌，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或欢喜那么多，能随情欲来就歌，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 能随心情来听歌， 祖先森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 这个说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的治愈功能嘛。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听一些开心的歌，你的心情就跟着，哎，还在唱歌，你的心就跟着好起来了嘛。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Gentle Bones， 这一首英文的歌曲，然后同样也是更多的你觉得会有一种在你耳旁轻轻讲述的感觉，它可能并不会特别的开心，但是会给你带来一种更平和的治愈的感觉哈。 Better with you。 No matter all the days are long, each day don't question yourself, you will overcome. No matter how the fees may take you away, you're hardening yourself, but you're second to none. So darling, take a leap of faith.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imagine. You can never let me down. This world is better with you around. You've been lost in a daze, living out of fear.It's a day to another year. These same convictions are costing me constantly. You're finding it hard to trust. Giving till it's gone away. Can't tell the morning. Waiting for the day you see. We need you over here, so won't you stay? You're doubting yourself. We've only begun. Cause if you're in your head, no.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如果爱上只是一瞬间一眼的相见，那我们分开后的思念该怎么变迁？以前的手该牵或不牵，犹豫的腼腆，现在放手却又干脆，这样随便不算感觉。还有过谁让你被拦截？ 看着时间在过，留下寂寞又把我迂回，只剩下一个理由会让我哭了，一句为了你我宁愿放手去面对，别说抱歉，只剩下一个答案让我记错了，一句再见说的不舍，也只剩下寂寞陪我一刻。在第一个冬天渐渐的遥远，记着有你的手机封面，想你在身边，是什么让你终究退却，总无法体会，不该让场面太狼狈，多说挽回都是无谓，过谁让你为了夜，看着世界在过，留下寂寞又把我迂回，只剩下一个理由会让我哭了，一句为了你我宁愿放手去面对，别说抱歉，只剩下一个答案让我记住了，一句再见说的不舍，也只剩下寂寞陪我、在坚强不断忍耐，却还想等待，不想若无其事，只剩下一个理由会让我哭了，一句为了你我宁愿放手去面对，别说抱歉，只剩下一个答案让我记住了，一句再见说的不舍，也只剩下寂寞陪我一刻， 陪我寂寞，陪我一个。 自从你刚才说到严仁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等这首歌，因为一直在坚持自己原创道路的严仁中，他一直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写歌写词的能力，所以换回来的是一首又一首经典的好歌，一不小心就唱出来你此时此刻的心境。 而且严仁中他不光是只会吐苦水，他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心境，证明说这一个人其实他一直处在不同的人生境迁，然后会有自己的各种反应，他其实都可以将自己的情绪，不同的情绪表达成音乐，这个是 OK 的， 然后来安抚人心。 对，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就只唱死如心如死灰的情歌， 撕心裂肺、 那个听时间长了以后真受不了，就好比说之前的 Sam Smith、就这个每次在让我想到这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人生都特灰暗，每当我开心的时候不想听他的歌， 所以他把自己也唱撒哑，让那个嗓子唱哑了哈。 没错哈，到后来他现在的表现确实一般般哈。好，回来以后今天跟各位聊一点关于治愈的事情，对，有哪些瞬间生活当中有哪些情绪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治愈的？ 我看半天就是除了睡就是吃哈，很多朋友都会说哈，就是看到喵星人也会很开心，当然听音乐和吃美食也会很开心，很治愈。 对，然后有朋友说听一首好歌，吃一顿美食，拍一张美景， 对， 看一本好书，买双自己心仪的东西，然后或者帮助别人听到一声谢谢，哦，帮助别人听到一声谢谢，我说替别人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哈。这边还看到 stream 的留言说，把房间收拾干净整洁，坐在舒适的地方，喝杯咖啡，看看综艺，看看书，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都是治愈的。 是的， 对，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好像干什么都很治愈。 不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好不好？ 好 当然，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会有自己的安排，自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治愈的点，也是 很不容易的哈。 嗯， 来自于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谢春花，这一次只想听你的故事。 我想听你讲你的故事啊，很多离奇的趣事和山姆落日啊， 宁静我想让你啊告诉我你的名字，他的故事啊， 指尖纸背的刺，点缀的油脂啊，零点过十分，等黑夜吞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戳住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是否还有勇气再说，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聊天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给你用这样的一把简单的吉他来伴奏的话， 超级治愈， 会特别的舒服。 嗯， 但是就我要分心情，如果旁边像比如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两个人夜谈，然后旁边放上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就会觉得很舒缓。 是， 但如果你坐在一个就现在那些什么演艺酒吧， 嗯， 然后旁边歌手这么一唱，我就有点受不了 噪音是吧？会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受不了，就是那种现场的演艺酒吧。嗯，要不然你就是个 live house， 对，中间你可以设计紧凑， 是 但是表演非常精致的一个环节。嗯，但有一些驻场歌手上来以后，你就觉得说，我想好好聊会儿天，你能不能唱完？感觉 最重要的是有些这个演艺的这个餐吧， 这个歌手唱的实在是不好听， 对， 我会有说想冲上去把麦克风给我吧那个冲动，我也吃不下了，我也聊不好啊， 真的是 我也听不舒服。 那一瞬间就从治愈突然急转直下变成治愈的反面。 我来治愈治愈你行不行？嗯，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我看到有听友就说了，看到小朋友的照片，看到小朋友照片上洋溢的微笑，觉得非常的治愈。嗯，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会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手机上做屏保，当累了的时候看看照片，突然觉得又有了继续工作、继续奋斗的动力。 像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就是把自己家的小宠物的照片， 狗狗， 对，你看我这电脑上贴的 丸子， 打开看到就是他的脸， 对。 然后曾经我电脑屏幕放了一张他的大头照， 嗯哼， 然后结果当时因为追求酷 P 的是黑白的，后来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不大，就赶紧给撤了。就有些时候会这样的， 对， 我特别爱看手机上他有一个叫精选相册，然后他经常会给你推我和我的宠物朋友，就 是 你拍的那些小动物。 当你忘记了这些照片还存在在你手机里的时候，突然他会推给你这样的一系列，哎，你就真的会静下心来好好的一张一张看。 没错，就想到他，你回家的时候对鸟尾巴，你可能一天有多累好像都被洗掉了哈。 是，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李芷婷，这首歌叫做你听听就好。很多时候可能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对方如果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对于他最大的陪伴就是你听听就好。 日夜颠倒，想你想到睡着，早就已经受不了，好想快点让你知道，是我自己胆小，总觉得运气没那么好，好难熬。果然是个圈套，想逃来不及逃，全身感觉不太妙，想买进洞放声尖叫，锁上内心的锁，关不了所有我想对你说，是我闯祸、啊、你听听就好，不需要你的拥抱，你听听就好，不需要你给我靠，一个人也可以假装过就算我们好像真的爱了，依然还是不负资格，你听听就好，不需要陪我哭闹，你听听就好，反正我也得不到，你和他在一起，你的伤逃来不及逃， 装过得很好，就算我们好像真的爱了，依然还是不负资格。你听听就好，不需要陪我苦恼。你听听就好，反正我也得不到。你和他在一起，你的伤 接下来还有一些鬼花连篇，不算鬼花连篇，但是大家听听就好。我看到很多的留言哈，什么时候很治愈啊？就有听友说了，哎，高圆圆的回眸一笑，然后就另外一位听友说了，嗯，江疏影的轻蔑一笑，就这种无伤大雅的斗嘴，有时候就是挺治愈的。 对， 嗯， 但是真正我觉得这是一个静态的事情，江疏影动态起来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然后高圆圆如果在一个戏里面动态起来的话， 嗯， 你就觉得回眸一笑不足以挽救他的演技， 他的演技是吧？但是我们不站队，都是美女，都很好看、啊， 没错哈、嗯，都比我们好看就对了。对，跟千纯可以来比拼哈， 没有没有， 来 要给我挖坑你。 还有朋友这边，我看到提到说，这个上学的时候，那中午趴桌子上睡觉， 嗯， 朦朦胧胧的时候，然后头一歪看同桌，他正好站起来，阳光打在他的脸上， 哎、 太治愈了。 哎呀， 小蛙哥，你到底喜欢过多少人？ 我就知道这个文风一看就是小蛙哥哈， 对对对， 就没有下一步，你知道吧？对。对，好，看到乐乐1345也说了，阳光明媚就会心情很愉悦，这就是很多人喜欢晴天的原因，不选下雨天的原因。 对、 嗯、 我喜欢那种夏天在看着太阳的时候，当然是不刺眼，把眼睛闭上、嗯、然后它阳光打下来的时候，然后是有一种小小的这种橙色， 嗯， 然后有一种类似于柑橘色的味道，这其实能让我想起来当、嗯、甭管是夏天的风，或者夏天在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水果给你带来的气息的时候，在所有的这些里面、嗯，可能再偏秋天一点点啊，我更喜欢那种柑橘一点，就是柑橘类、 嗯、 所有的这一些植物的味道。 看看太阳还看出了一个通感、 啊、对，然后柠檬啊， 青苹果， 然后橙子啊，就这些、嗯、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是，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希望可以用音调上给你稍微带来这么一点夏末的气息、 嗯、 来自米津玄师，叫做 Lemon 柠檬。 嗯，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あなたが教えて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暗闇で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止まないのは涙だけ。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の知らない横顔で。ど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 米津玄 是这样的音乐总会让你觉得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是 哪怕不是青春洋溢也会稍微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冲劲儿跟干劲儿， 嗯， 但不会过分激烈哈， 就像他的人一样才华横溢，很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对， 嗯， 刚才很多朋友提到吃嘛，对，吃确实会给你带来一些治愈的感觉， 嗯， 然后尤其是热量高的时候， 对，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福如，最近突然想起他就多听了点他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汉堡包。 流行妹妹也跑来打卡拍照，边吃边逗着古老的天文符号，管它上升月亮都踩在火脚下， 太空人吃汉堡包，陪过去好吗，别留心骚扰， 汉堡包加辣椒， 感觉非常非常的治愈，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想放纵一下，那个放纵的感觉让人很治愈， 没错， 就想在晚上大家都睡觉了，我就要点个宵夜，我就要吃那些高糖高油高热量的东西，我就不管会不会发胖，我不顾后果的吃一次，我很痛快， 没错，然后第二天就会特别的后悔，治愈有些时候是有代价的，是不是？就很久其实也没有出去旅行了，幻想一下巴黎的12点哈，来自于黄美婷。 我正在 I'm not afraid to die.

安的一首《我相信》。 嗯，这首歌是我选的，因为我突然想到了让我觉得非常治愈的瞬间。这首歌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其实我也是做过车展的人，做车展的主持人，给某一个车的品牌的车站台哈。然后我记得那阵子去不停的去参加一些车展，其实很辛苦，很早就要起来化妆做头发，然后不停的每个小时或者每两个小时要上场去走一趟台， 互动 一下，然后很多的对演员模特带着他们互动，对，然后晚上又很晚睡，然后大概连续工作了七八天以后，最后一天其实累得筋疲力尽，突然工作人员已经在拆台了嘛，说哎，你们所有的那演职人员到舞台上去，我们做了一个短视频，我们看一眼，就把所有的一开始的这个照片哈，就做了一个小短片，背景音乐就是我相信，然后就把这个场馆当中从没有人到慢慢的台子搭起来，然后舞美灯光布好，然后车上来，五六台车放在那个台上，然后演职人员上场去彩排，一直到每一天的演出，台下站满了人，到最后说啊，这个每天的那个业绩都在往上冲，最后卖了几台车，卖了多少多少万，然后突然我的就是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那个瞬间非常治愈，就那么多天，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过，然后突然就被那个团队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这就是一种 治愈， 真的就是内心满满收获的成就感， 就是辛苦没有白费。 对，一方面你能看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展出的，然后这个视频过程当中他给你搭的音乐是很能给你一些带来力量的， 很燃。 另外他就把过去所有这一段时间大家所有的辛劳给你进行了一个梳理， 是 看到一个好的结果，再能够回想到当时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有多辛苦的时候，结合在一起都觉得这一份可能最后的甘甜是来之不易的， 这一点一滴都有旁边的人给你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再让你看到，真的是不一样。 没错，就这种感动或者这种就是像比较有冲劲的音乐给你带来的力量，搁在平时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空穴来风，就有一点听起来以后燃的莫名其妙，但是每当人有自己的这一些相应的经历的时候，他好像都特别的恰如其所，恰得其分， 对，就很扎实啊，那些感动。 没错，来我们继续把音乐延续下去，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动。我到现在都记得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最后放上一个感谢所有志愿者的影片的时候，我虽然不是志愿者的一员，但是我也看得热泪盈眶。 男孩别哭， 真的男孩别哭哈。 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却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清醒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个个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季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 想看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被光线，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男孩别哭。 嗯，我觉得别说哭了，大家都很开心哈，在聊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治愈的瞬间，比如说纪行，他说前两天下班后去超市买水果，看来看去只买了葡萄，然后呢去排队结账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太太老奶奶就对我说啊，你先结账吧孩子，他说因为我只有一样商品，而他的购物筐里装得满满当当，我先结账呢就还可以给他来说，还可以省，对我来说省时间，所以这种来自陌生人尤其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善意真的挺治愈的。 哎呦， 嗯， 而且就是这种善意要有来有往嘛， 是。 对，然后他说结账以后我还帮老奶奶把购物筐拎到了收银台上，老人家还一直感谢我。 嗯， 哦，这个瞬间简直太美妙了。 是， 接下来的一天心情都会很好。 没错，上班有上还说了，戴上耳机聆听每一首喜欢的歌曲，或者细细品读一本好书，对他来说就非常的治愈。 嗯， 当然还有爱运动的，比如宋元君就说，做运动的时候呀，比如说游泳就很治愈。 对，没错， 嗯， 运动啊跑步啊各种其实都会给你带来极强的这一种治愈的感觉。 是，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跟家里人一起出游，想一想就非常的治愈， 游山玩水去。 对，然后刚才用户8216就发来了图片，然后说，嗯，哎呦每次看到他俩就特别治愈，应该是跟家里人一块出去玩了。 嗯， 然后身边的一位女士，然后怀里边在抱着这只小狗。哎，太美好了， 这个品种的狗都长得非常的可爱。 对对对， 看他们脸就觉得好治愈。对， 哎，我有一张类似的这种全家福的合影。 嗯， 然后我们家狗的表情看起来更加的天真烂漫一些， 一块发我们 抓拍的瞬间 天天 也很治愈。好，一会儿找一找哈。 好 好，来我们继续把音乐走起来， 至少还有你。这是林忆莲送给所有粉丝的歌，当年都没有想到这首歌会这么火哈，接下来才发现哦，原来其实唱进了很多粉丝的心里。我们来听这首至少还有你。 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 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那里，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知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 斗鱼说今天的歌都好棒，嗯，还有听友说小眼睛来了，林忆莲来了，说阿莲来了，这不是阿莲，阿莲应该是那首阿莲， 阿莲哒哒哒哒哒哒， 你会唱哎？ 对，小时候就天天被这首歌洗脑， 是很小的时候， 没错啊。好吧，那一位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什么时候能够闯进我们的歌单哈？接下来的歌同样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记忆属性， 是， 但是新的编曲哎，带来不一样的风味， 哇哦。我觉得带着我们穿越到了一部连续剧的感觉。 对，棒棒棒，棒棒棒棒。 所以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陈小春吧？ 没错。 嗯、 来。 可以忘掉做人追忆，搭救当真自然之意，小流民别叱咤红人。搞搞春便当真，时运最高，任佢天冧落地，只会有心计；时运会低，让我反转一切，运气发挥，全部会上位。智慧加啲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啲放肆，加啲创意。生充满笑装武器，想痛快抉择搏，将世界变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自自在在全行意。我不要你的，我不要你的。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总有乐趣。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受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了落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心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一代又一代的人可能是听着这些音乐，看着相应的电影电视剧长大的。 关键是每隔十年、隔二十年、隔三十年，甚至都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就像哥哥们在舞台上情怀满分，表演也满分，然后那种搞笑的能力也是满分。 而且大湾区哥哥们他们身材，你觉得这个报应呢都还不错的。 哇，我觉得内娱的所有的哥哥们应该照这个标准卷起来。 没错哈。然后张智霖居然没有站在最中间的 CV， 不是 CV， 不重要，他们 位CV 啊，这个有点让我接受不了啊。Anyway 吧， 因为还有个英文单词是不是？ 对， 舞台上的哥哥们都是 C 位，而且表现真的都技能满满，而且他们关键是有时候那种过度的自信也不觉得油腻。比如一开始觉得说啊、哎、没关系啊，这个什么好训练的，半小时，结果训练下来唱跳双废，说不着急，这个慢慢来，很可爱，很真实。 哎，这次在哥哥的现场，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要走一下？ 圈粉无数，来，我们来体会一下戚薇的快乐。 来。 小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巨秀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这儿。呜，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 都说酷，没有换了咱们 room， 这是十度 50，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 yeah， give me chain 然后 know me yeah， 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Do that， 胡说我歹毒，想我真是还孤。其他俩的家里，其他我不在乎。Sky move， 但你在路上把我排除。Get so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技，都是这 nobody。明明目标清晰，让我心急，等我定义。可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茶楼玩俗套了，见到我不招个真的没礼貌。爸爸牵的小狗，围着那么妖瘦，明明牵的小丑，不要学着笑。走走看的路，那些玩的在你绕。把姐姐带你在了，他们记住我是谁。蹦蹦蹦蹦，下了地才来接啊！变了路，机器出了没？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感觉他去到那些地方不太会有乌云找他麻烦，每天都是阳光明媚，面朝大海， 对， 地中海旁边一杯红酒，摇晃着红酒杯，就那种感觉， 是 啊，太惬意了。 所以我就看到有听友哈小改名，他就说每次看到大海的瞬间，就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又有一望无际的感觉，真的可以让人心胸开阔，暂时忘掉很多的忧愁和烦恼哈。 没错， 当然还有朋友给我们提议说，其实像他这样的男生哈，在球场看支持的这个球队的比赛，他觉得也挺治愈的，在那个90分钟的时间里面，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哎，是这样的， 真的吗？ 说到这儿，先心痛一下啊！昨天晚上我们队输得很惨， 主队输了是吧？ 这样看球，我是觉得甭管先说，就看球这件事儿，甭管在球场还是在电视机前，沉浸的那90分钟， 都是治愈的，但是这一个治愈是让你拨开了所有其他的杂念， 嗯， 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跟烦恼，我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而这件事情它缘起是我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它的一个钟爱跟喜爱， 是 甭管输还是赢，输得有多难看，赢得有多漂亮，这种专注都觉得挺治愈的。 对，因为你整个情绪是跟着这个比赛的节奏走。 对，但是第二天，比如说我们输得很惨，今天早上起来，在我朋友发信息的时候，心里还是挺愁的。昨天晚上的治愈一干二净哈。另外，我们再说，在一个现场的沉浸感，球赛尤其是在现场支持自己主队的时候，身边所有的人跟你抱着同样的喜好，穿着同样的颜色， 嗯， 山呼海啸的针对一些场上的东西进行一些反馈的时候， 嗯， 哦，那个太棒了。 就你觉得不是一个人吗？ 没错， 嗯， 那种被包裹的感觉，你感觉如此的这个纯真，他可能就跟平时我们带着同样属性的什么同学啊、同事啊什么这些都不一样，它是另外一种荷尔蒙的体现， 而且这个力量是翻倍的，成千上万的翻倍的， 没错， 嗯， 太爽了。然后这个曾经就是在，但可能我看更多的是一些国外联赛的足球，曾经在鸟巢也是那一次。看到阿森纳踢切尔西跟踢曼城，哎呦，对面的人山呼海啸，结果我坐在是一个赠票区，身边没几个人，你就感觉吹口哨都没人理 你。凡尔赛吗？还有赠票？ 没有没有了。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 口上糖嚼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个独到之处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 看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哈，洛凡依晨就说这首歌是真的爱了，然后坐我旁边的王维，他的心呐、啊、是真的化了。 对，没错。听这首歌的时候，虽然不是十七八岁了、哎，听这首歌的时候，明确记得那会儿21、22岁。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中国音乐流行榜，然后当时在做一个那个节目，嗯、然后当时刚发行在打榜，我恨不得把它就是瞒报虚报到第一名去。而且当时也是在一个这个碧海蓝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首歌不断的单曲循环，得有个1-2个月的时间。 嗯、 哎呦，过去的满满的回忆不断的在往眼前涌， 对， 太美妙了。 所以你看，就像时尚先生什么2019说的，他说看一场关于青春记忆的电影比较治愈内心。其实听一首来自你青春时代的印象当中记忆中的歌曲，也会有非常治愈的感觉。 嗯嗯，啊，想一想各位，就结合着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的这些场景感、画面感，我是觉得在这种想象的空间之内，打开这种想象的匣子，有些时候也能找到自己的治愈。而这种想象呢，我觉得要把眼睛闭上。所以在听歌的时候，就我自己有些时候真的会尝试着在听，就什么都不管了，尽量把灯关了， 对， 或者灯光调暗一点，然后把眼睛闭上，有一种甚至进入到半梦半醒的状态， 营造只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是的，然后这个空间里面，你的想象打开了以后，好像你就在一个电影当中，那种沉浸感会更强一点。 是，音乐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象力哈，和想象的空间。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样的节奏不知道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哈。 嗯， 来自于 MC Hot Dog 林俊杰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加油》。哦哦哦哦， 最近你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yeah、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es slow，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slow，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和困惑。 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哦， 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闪动走。 也是一个给人一种小梦幻小做梦的感觉，很闲适的小调调、 MC Hot Dog 在里面出现太加分了，其实我们对林俊杰都很熟悉哈， 没错， 没想到他们两个合作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哎，这就是那个说唱歌手、就会发现说他们自己当然有固定的一个群体来去追捧他们，因为他们讲的更多的是那种不一样的生活、然后除了这一个群体支持他们之外，流行群体里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尤其是当在一个合适的流行音乐当中，他们的声音恰如其分的在中间插入，会带来一种小变奏， 是， 然后就会存在感很强。 你看李承铉就知道了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给很多现在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力量，有些无力的时候给你一些指引。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需要别人在旁边推一把，或者有一股力量就突然就顿生。比如说哈，我觉得有些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不太喜欢的人拉黑他的话， 哎， 可能是很治愈的瞬间，有没有？ 没错， 就是我忍了很久了， 倍儿痛快。 对， 背后做出来，他们也不知道你拉黑。 我终于不用再忍耐你了。 没有， 是， 对，就是分情况吧，就有一些让自己觉得说负担很重的这种关系，甭管是有朋友、同事之类的。允许的情况下一下切断其实是很好的。 对， 就不用再去迎合别人，不要自己再又纠结又假笑又很累。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如果说必须要保持一些联系的话，正常交流渠道还是不能卡死的， 是 吧？ 你有我的电话就可以了嘛。 啊，哦，我觉得微信还是要有的，但是你可以把朋友圈啊什么之类这些拉黑了，就是你也别看我生活，我也别看你生活， 是， 咱这纯是一个通信工具，就 OK 了。 对对对、当然工作之外，很多人还通过其他的很多的方式要去治愈自己，比如说特梅普就说了哈，游戏的时候全情投入的那个瞬间。哎，你有话说。 是这样的，不是游戏的时候全情投入，就跟看球感觉是差不多的。 嗯哼， 那你在中间你会，因为他其实也挺费脑子的。打游戏的时候你要讲究一个跑位啊，然后 配合 怎么发挥，怎么配合，怎么规划。其实，包括跟朋友一起在联机的时候，这种沟通交流其实特别的好。时间很快就会被你忘记、然后这一段时间内你也是摒弃了所有，就是专注在一件事上，但它不好的就是浪费你时间。你可能这一把输你就想赢回来，慢慢的这个时间就浪费光了， 就觉得这个时间没有花到更刀刃上，更加有效的能够提升自己的事情上面去。 是，而且游戏确实有些时候扮演的角色就是逃避现实，就是你觉得你在游戏里打得很好，你技术好，有掌控力，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就不解决了，你就跟那儿放着，然后慢慢人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堕落。就见过很多朋友，哎，去打两把游戏再说吧，这一下下去什么事都解决不了。 就跟很多男生喜欢和哥们儿一起喝酒一样嘛，好像喝酒那瞬间就治愈了，很多烦恼就忘却了，哎，一觉醒来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对，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哎呦，跟喝酒这一件事儿，是觉得跟哥们儿喝酒，如果说大家在相互的给对方支招，我觉得这是没问题 啊，这还行。对 对，好多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吐槽， 或者纯发泄哈。 对，吐到最后，那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哈。好，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治愈，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治愈的方式。 对，我看到这个 场景 留言，李杰之前说了，说支付宝到账， 哎，这个声音， 工资到账啊，这是每个月最治愈的瞬间。 对， 知道啊， 所以这一个声音要把它存下来嘛，然后不断的重复的去播放。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出来自己的一些场景，然后有人比如提到说，我工作的时候很治愈。 我们想说，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很治愈，和大家聊天，听好歌，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背后的点点滴滴。 这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就 是 当你干着自己所爱的这一个行业的时候，然后尤其是在过程当中时时刻刻能满足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成就感， 还有小私心 分享，小私心，对，这些其实都是让人觉得说无比幸福的事情啊。所以就要继续好好干下去哈，我们也继续把音乐延续下去。今天其实看时间是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逆光。这首歌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各位，就算现在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逆光，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一点小小的逆风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顺风的方式。然后期间先给自己来这样一点治愈的小旋律哈。好，今天下午也希望各位保持干劲儿，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拜 拜。 拜 拜。 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